听到这样一首歌曲，非常长，来自于何勇，《钟鼓楼》。 就在这个地球里。

夜里那银屏上的光有一种魔力一样的快感，吸引着你我都放不下。白天太吵属于大家，夜晚寂静属于自己。熬夜的过程就是跟自己相处的过程，人一整天都活在外面，违背自己的内心而忙碌着，没有时间跟自己待着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亚威。当我们将睡觉的时间花费在各种各样的事情上时，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生命也在被透支？ 那天的云是否都已料到，所以脚步才轻巧，以免打扰到我们的时光，因为注定那么少。 风里依然有我们

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近日，我国首部专门针对住房租赁和销售的法规《住房租赁和销售管理条例》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此次征求意见为期一个月，反馈截止时间为2017年6月19号。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。北京市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17至2020年近日正式发布。未来几年，本市将从婚前孕前健康保健、产前筛查诊断、新生儿疾病筛查、儿童残疾筛查干预四个方面预防先天性残疾。市人力社保局发布各级机关2017年补充录用公务员公告，共包括1937个职位。参加2017年度公务员笔试且成绩达标的考生可参加调剂，周一开始报名。本月起，119家市区两级公立医院正式启动经济管理绩效考评，大型医疗设备的服务量以及门急诊次均费用、出院病人例均费用等均被纳入考评范围，以控制患者看病成本。 Yeah. 彭佳慧一爱就忘我，歌词当中写到的是，可惜他心里旧感情的折是我抚不平的。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时间是可以抚平伤口的，但却无法让我们把回忆磨灭，得不到的人就应该让他安好，希望你会明白。这首歌曲与相见恨晚出自同一张专辑《敲敲我的头》，在夜晚听到这样的歌曲，希望你不会听到失眠。九六九都是夜归人，听到谢霆锋旧伤口。 带着旧伤口，

全部，我给你幸福。哦，你也许懂，只是在你愿不愿意接受我的幸福。我愿给你最真挚温柔，打开你的双手，就让一切从头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969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听经典， 九六九老板说，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。 刘兆慧，这个在互联网行业并不是太多人所熟悉的名字，却在近两年迅速的在文旅大消费领域里开出了自己的一片疆土。看完他的故事，我只能够用精彩两个字来描述。这里是九六九老板说，我是周周，今天跟我一起走进植慧的创始人兼 CEO 刘兆慧的故事。刘兆慧出生于河南农村，家庭环境以及教育经历让他从小对于家国情怀十分的浓厚，而且踏实自强。参加工作之后，从体制内到上市公司，不安分的他最终选择开创自己的公司植慧，并将公司定义为文旅大消费产业创新服务平台。最近植慧也刚刚获得了 A 加轮的融资，加上前两轮融资额已经达到了数千万。在这样一个进展的故事当中，故事的开头却并非像今天看到的那样光鲜。高考的时候，由于志愿填报的失误，刘兆慧被高分调剂到了河南工业大学，成为了英文系的一名学生，同时也成为了全校的风云人物。自带傲娇光环的他也丝毫没有放松过自己，一年读七八十本书，参加各种活动，赢得各种校级、省级、国家级的奖学金，并且早早拿到了两份金灿灿的 offer， 一家是美国文化公司的工作邀请，另外一个是外交学院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。彼时的他用后来他对于自己反思的话来形容说，就是一只狂妄的井底之蛙，自我膨胀，相信自己的未来一片光明，而命运却总在这样一个时候站出来给他当头棒喝。毕业在即，校园的风云人物刘兆慧却成了这个时候校园里最没有出路的人。突然间，他就好像是丧家之犬一般，开始仓促地调整自己的人生轨迹，紧迫地去了广州，后来进了一家只有五个人的小公司做销售，每天奔波在三元里的黑人区里推销汽车刹车片，月薪2000元。广州的老街道里，他磨破了自己的鞋底，但却没有能够磨掉他心中的梦想，因为他决定从头再来。成为一名外交官是那样一段岁月里刘兆慧脑海当中的主旋律，而那种刻在骨子里的情怀和梦想终于也浮出了水面。他想要以外交官的身份去看一看大千世界，于是刘兆慧辞去了卖刹车片的工作，以一个考研失败生的身份回到了母校的旁边。母校所有的老师都认识他，但是并没有几个老师知道他当时的处境，所以初回母校的时候，刘兆慧几乎是早出晚归，就是怕碰到任何一个熟悉的人，怕被他们关切地问，你不是去了美国吗？你不是去了外交学院吗？他完全地封闭了自我。那个时候不离不弃的女朋友每天一通电话给了他特别的温暖，而这个姑娘后来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他的妻子。遭遇了第一次的失败，第二次的机遇也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获得的，他的绝地反击并没有成功。 失败之后，他更加的孤注一掷，只身来到了北京，与同窗的好友周龙一起租住在昌平的城中村里。他找了一份翻译的工作，月薪2500。最窘迫的时候，两个人曾经挤在一个不足5平米的合租隔断屋里，没有窗户，只有一张钢丝床。潦倒的境遇没有浇灭两个人各自的梦想，即便是在北京寒冷的冬天，刘壮会照样每天坚持早上5:30起床背书，因为他心中燃烧着永不屈服的火苗。终于他如愿以偿，再一次成为了外交学院的研究生。可是现实呢，却总是会让人做出种种的妥协。在毕业之际，成为外交官的机会终于摆到了刘兆慧的面前，他却犹豫再三，最终令人意外的因为家庭选择了放弃。放弃了外交官身份的刘兆慧意识到，如果按照自己的愿景去做一件可以实现文化传承和交流的事情，那必然是选择创业，于是就有了植慧的诞生。植慧从2014年10月创办至今，并不是一帆风顺。刘兆慧解释说，在战略层面，很多时候你没有办法想得清楚，中间会有很多摇摆和尝试，这也就是创业公司的状态。在被问及如何应对野蛮竞争的时候，这个有着书卷气息的 CEO 坚定地回答了一个词，叫做创新。想到创新，只有你比别人更早地找到了差异性，你才能够更好地生存。只有把精力集中在价值的创造上，才能够获得长久的生命力。对于创业这件事本身就会面临很多的困难，但是刘兆慧呢也并没有想这么多。当时在创建植慧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问他，你何苦呢？创业这么难，你真的太有勇气了。但是刘兆慧却认为这个时代是中国创业最好的时候，与世界任何地方比都不会差。所以创业的魅力正是在于这些未知的可能性。感谢收听本期老板说，想要了解关于老板说的更多内容，可以关注969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969，我们下期再见。 车在江湖开，哪能不刮蹭？ 用乐车帮 APP 4S 店钣金喷漆低至68折，70大品牌3000家 4S 店，维修保养在线预定，任你选。 厉害了，我的乐车帮！ 千万车主的选择，乐车帮 APP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手绝不松开，怎么不回来？

曾令最心思碎人，自愿吻别心上人，糊涂换来一生泪人，何故明是痛苦伤心，还含着笑装开心，今宵的你可怜还可吻，目睹他远去，他的脚印心中永印，糊涂是你的一苦心，他朝你将无穷的后悔，这一生你的心里满爱困。 某知名婚介网站统计了41%的人在婚后1到5年结束了婚姻，比例远高于7年之痒。当所有的新鲜与神秘感都荡然无存时，就到了激情永退、停滞不前的状态。你还会像以前那样忠于爱情吗？大概只是人变了，一切都过得不舒服了。今天969，我是亚薇，永远不要因为新鲜感扔掉一直陪伴你的人。新鲜感不是和未知的人一起去做同样的事情，而是和已知的人一起去体验未知的人生。 显得谈天多快， 试着想办如何能考完，把心交给命运去保管，放开双手或许下一站路边平坦，想象爱情犹如一艘船，随着风你再多勇敢也靠不了岸，把心交给海洋去保管，让它带你找寻海港的温暖。 决心飞去找你，老地址，就凭着那一封去年寄到家里的信，好犹豫，我实在不确定你会做出什么反应，很震惊，很伤心，还是很举棋不定，怎样开始你才不会哭泣，怎样才能打破这个僵局，不敢再让事情太复杂，你有你的家，也会有牵挂，开口说我还是想你，怎样承认当年傻得可以，我只想要亲口告诉你，外面雨会停，心里的感动我不会停， 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